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今晚呢就同我一起主持節目呢就是有 Thomas 啦， Hello, 即是 Jeffy 有些事呢就未到得的。大家如果看到個 backdrop 呢就知道啦，我們今晚呢其實就會講一套呢近期哇都好即是受談論的備受談論的電影，就是科幻大電影，就叫火星任務啦。英文呢就好有趣，就咁叫 The Martian。The Martian 呢，即如果你最先唔知道呢套戲，即係譬如佢一早未推出出嘅時期咧，要話哇喺呢套科幻電影梗係講外星人㗎啦 ，Martian 就即係火星人啊嘛 ，Mars 上面嘅人啊嘛，咁殊不知咧，其實佢係講火星上面嘅人，不過呢個咧係一個地球人嚇，就係我哋嘅男主角啊，就係而家咧，但喺個 background 睇到㗎啦嚇，就係阿 Thomas 後面嘅啊，即係荷里活一個大明星啊嚇，即係而家真係拍咗好多大片啊，就係 Matt Damon 啦，麥迪文。咁啊，麥迪文咧，哇，真係大大話話，起碼都超過50部電影啦，以前啊。咁我記得第一次睇佢咧，就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是、一套佢嗰陣時好後生嘅啫，就係同阿 Robin Williams 嚇、本來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喜劇啊、諧星啦、啊、都係個性格演員嚟嘅。咁、但係幾年前啊，可惜係過身啦嚇，係啦。咁樣咧就拍一套叫做《Good Will Hunting》啊，你都知呢套電影係嘛？哎呀，好嘢，嬌人似我，係啊，好睇啊，嗬，係嘛？其實佢就講咧，一間大學入面咧，其實一啲都好廢嘅，即係叫廢青嚇，好頹嘅。咁啊，同啲人咧成日落酒吧啊，即係啲三五成群啊，又打交啊，講粗口啊，咁樣嚇，溝女啊，咁樣。咁但係竟然咧就俾個大學教授發現咧。原來佢係一個數學天才，冇錯啦，即係咧個大學教授咧喺個黑板度寫咗好多都好難解嘅數學嘅題目咧，跟個個全班冇人解到，竟然咧佢嗰陣時好似喺度 即係咪 做掃地嘅啫，冇錯啦，係一個 janitor 得，竟然咧就佢係未抹黑板之前睇到，自己就解咗，咁但係咧於是嗰個教授就想幫佢啦，咁但係其實咧到頭來就唔知邊個幫邊個啦，但係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入面有一段咧嗰個教授同佢傾偈咧，佢突然間發爛渣咁樣咧就喺度爆出嚟，咁佢唔係淨係講粗口，佢有言之有物有內容嘅，講講講佢話你寫同我講嘢，我其實咩都知道曬啦，即係你好多年輕人都有呢個諗法，就話你同我講咩耶穌啊，你講得到俾我嘅，我都諗得到啦，係咪啊？咁樣咁於是佢講，但係咧佢竟然講嗰啲嘢咧係講咩咧？而家嗰個世界大勢，而且好多咧就係講咗啲美國嘅嗰啲霸權啊，嗰啲咁樣嘅西方殖民主義啊，嗰啲維和啊，嗰啲政策啊，或者甚至點樣對第三世界迫害啊，或顛覆其他嗰啲第三世界政權啊，嗰啲咁嘅嘢，哇，好勁啊！即嗰陣時佢，我諗佢都係廿歲出頭咁樣啦，即係起碼喺電影入面佢扮好後生啦咁樣。咁我當時哇，我睇佢一段咁嘅對白，當然係嗰、那個即係編劇寫俾佢。講㗎啦吓，咁但係都好震撼。咁但係你睇返佢嗰套戲入面呢段對白，再印證返過去呢起碼廿幾年呢、即係起碼廿幾年嗰度，即係佢拍嘅電影呢，哇，真係完全係一模一樣啊、 哦。 因為你冇留意 Matt Damon 拍呢戲全部，唔好話全部啦，九成九都係反建制嘅。反建制電影嚟嘅，即係全部都係好批判性嘅。啊、即係批判美國嘅即係外交政策啊、軍事政策啊，或者係好多大財團、大企業啊。嗱、譬如佢最新一套電影，喺呢套之前咧、我唔知係咪即係中間仲有冇咧，就是、叫做《遍地荒言》啊， 《 Promised Land》啊，佢就係講嗰啲咩咯？嗰啲叫做水壓法，即係咩水裂法啊，就係喺美國本土而家開始採取嗰啲天然氣啊、頁岩氣啊、大家聽過頁岩氣啦，係嘛？ 但係啲氣場 冇錯啦，但係佢係要用一個好高嘅水壓， 住 即係喺個地層嗰度咧，就係、是、噴入去，咁、而且入面咧會有好多即係、有害嘅化學物質嘅嚇，咁、樣嚟去打散嗰個地層嗰啲嘅礦物質，溶解佢，咁啊逼嗰啲天然氣出嚟啊嘛，叫頁岩氣啊嘛，咁但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大嘅企業咧，呢啲公司咧，你係去到嗰度操作咧，你係要得到當地嘅居民嘅一個批准，或者佢甚至要收購你嗰啲地。咁佢呢套戲就係講咧，嗰啲公司咧，當然就係講啲唔講啲啦。咁就不斷去嗰啲小鎮嗰度啊，收購啲地啊，或者即係我同你買呢個咁樣嘅開採權啊，就俾翻好多著數你啊。但係其實嗰啲著數咧，即係同佢所造成嘅破壞咧，係絕對 不成 比例，冇錯啦。嗰啲咁嘅嘢。咁啊，麥迪文咧，其實就係間公司派去嘅。就係、是、要說服當地嘅居民嘅，咁但係佢 後來點樣良心發現嗰挺啦，係嘛？咁、所以咧都話啦，當然再對上一套咪就叫做《極樂帝國》咯，《Elysium》咯，又係科幻嚟嘅。仲有嗰個 Jodie Foster 呢個影後咧，就即係行企企唔知做乜，咁就係講一個好巨型嘅太空站，啲有錢人就上曬去喺太空站入面咧，就哇真係窮奢極侈。非常之優雅嘅生活，但係地球上面留翻嗰啲咧，哇！就即係生態環境崩潰啊，烏煙瘴氣啊咁樣，即係全全係貧民窟咁樣樣，咁佢就要走上去個太空站度，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啦嚇。咁所以咧就麥迪文呢個影星咧，其實都係對荷里活嘅中間偏左啊，係極有代表性嘅。即係佢係左派嚟嘅，即係好明顯係左派嚟嘅，即係係批判美國啊、資本主義啊、美國霸權啊咁樣樣。不過今次咧，佢就完全放下曬呢啲啦。因為呢套咧係一套都好純正嘅科幻電影，不談政治啦。雖然入面咧都有趣，遲啲又有時間會講，有嗰個中國元素嘅，有 China Factor 嘅，其實就同呢個引力邊緣啊、Gravity 啊、Sandra Bullock 咧異曲同工啦。臨尾咧，原來係要靠中國出手。咁先能夠幫一幫到佢嘅、就是最後嗰下。咁但係呢就未講呢啲情節呢之前呢就想問一下 Thomas 啦。其實你有冇諗過去火星呢？ 冇諗過。 從來都冇啊。冇諗過。僆仔嗰時都冇啊。 冇諗過。 啊真係啊，我好細個我有諗㗎喇喎。咁問你啦，你想唔想去火星呢？ 唔太想。 唔太想啊，嘩咁就真係比較少有喎、 因為火星我諗即係就算地球點變到幾 hostile 都好囉，都唔夠火星 hostile 囉。 咁就好嘢。咁就確實係一針見血嘅呢一句啦。咁但係始終呢嗰種感覺就係、是、因為我由細到大啦，大家都知啦，我第一就係、是、即係觀星一族，就叫天文發燒友。咁、其實天文發燒友呢嚟呢個所謂太空探險發燒友呢，就只不過係爭半步嘅啫，所以好多天文發燒友都係好熱衷於所謂太空探險呢樣嘢嘅。咁我就係一個典型例子啦，所以我細細個呢又鍾意睇星，又鍾意星座，又鍾意神話諸如此類，但係亦都啦，嘩已經好早就關心人類登陸月球，因為我發燒嗰陣時呢人類係未登陸月球嘅。你話我個年紀幾大呢？因為登陸月球係69年嘛，但係即係我發燒天文嗰陣時梗係Before 69年啦，係嘛？咁但係所以睇住，哇！人類嗰個一小步一大步睇電視，哇！真係興奮到不得了。但係當時咧，有個真係美麗嘅即係錯誤嘅一期盼啦，就以為話隨住人類登陸月球啦，跟住好快咧， 係啦，但係 cut budget。 是啦，就會是嘩散佈成個太陽系㗎啦，去火星啊、金星啊、水星啊，甚至木星旅行啊咁樣樣。點知係啦，你學你話齋就係美國因為要減嗰啲財政預算啦，咁就好多嘢停咗落嚟，就慢得好交關。咁所以火星呢，我諗69年嗰陣時做個民意調查呢，你話人類大概幾耐上到火星呢，我諗呢最保守嘅人呢都只會答50年左右啦，咁係咪？咁但50年呢其實就係咩喎，我哋而家已經即係如果你50年喎， 2020 差唔多2020啦，咁而家點解唔使諗啦，完全唔使諗啦，係咪？即係有啲人樂觀就係30年咁就過咗啦。咁但即使佢50年，因為對好多人嚟講50年已經算係一個好遙遠㗎啦嘛，係咪？譬如 Thomas 話喂呢樣嘢你會做唔做到啊，我諗最少要50年啦，咁50年對你嚟講係咪已經好遙遠啊？ 其實做到係基本上一兩年就做到，如果等50年呢啲可能係假嘅承諾。 其實冇錯，假嘅承諾。即係女朋友問啦，買隻鑽石戒指啦，咁話50年即係唔使買啦。係啦。好啦，咁但係而家50年都就到啦，咁有排啦。所以呢個故事嘅背景就梗係未來啦，科幻啦，係咪？就是、人類呢已經登陸啦，咁當然又係美國啦，就係、是、NASA， 佢入面都完全係講 NASA 啦，即係美國太空總署。咁但係嗰個故事呢好簡單嘅啫，就如果冇記錯，雖然我睇咗下，咁一個6人隊去呢就5個人返，因為有一個呢即係喺臨到回程呀，即係起飛啦，即係佢嗰個有架登陸艇，然後就起飛，就返喺軌道入面個母船匯合，咁呢個常識我諗大家都有啦，係咪？好啦，咁但係佢起飛之前就遇著一個嘩突如其來嘅沙塵暴，好勁，咁就卒之吹到啲嘢冧曬呢，就嗰5個人都係緊最後可以起飛。咁點解冇等第6個呢？因為佢哋以為第6個死咗，就係一個沙塵暴呢就將一件大嘅唔知咪個碟形天線咁樣呢一吹起撞埋去 Matt Damon 嗰度，撞到佢好遠好遠。咁於是個隊長走埋去呢，猛咁叫叫唔醒呢，亦都睇下佢嗰個所謂生命探測儀呢，原來冇曬、即係以為佢已經死咗。點知呢即係講古唔好博古啦，就係、是、話其實第一佢未死，第二呢個生命探測儀咁啱就俾佢撞壞咗。所以即係兩樣嘢佢就暈咗啦，係咪？即係 休克昏迷咗。咁於是嗰五個冇辦法，就要留低佢，就緊緊千鈞一發就離開咗火星，同母船會合就翻地球。咁翻地球咧，就其實後嚟地反而係地球上嘅人咧，先至察覺到火星上面原來Matt Damon未死，因為原來佢哋有一啲嘅人即係衛星啊，係環繞火星嘅，一路監察火星嘅表面嘅。睇下點解會有動靜嘅咧咁。當然個動靜唔係睇佢個個人嘅活動啊，咁但係即係佢醒咗之後，咁佢要自救啊嘛，咁就要喺嗰個小型嘅基地啦，因為佢咁就要搞呢啲搞路，咁搞呢搞路嗰啲衛星啊，喂唔係喎，點解基地附近有鬼啊？有鬼啊！火星上有鬼。咁但係心諗下，唔係有鬼，原來佢未死咁。但係佢哋咧當時唔敢話俾嗰五個回緊程嘅隊員咧，即係驚佢哋咧，即係好大打擊，就話你哋留低咗個，留低咗一件，係嘛？咁但係即係心喺地球上面拗咗好耐，咁但係到最後都冇辦法，就要話俾佢哋聽。咁嗰五個人就真係好，即係好內疚啦，覺得係咪即係留低咗個隊員。咁點樣嚟去救佢呢？就講緊成套戲啦，就係講呢樣嘢。咁套戲入面呢，就當然個科學情節就好豐富啦。所以好多人呢，就係同舊年嗰套科幻大片，即係年紀啦，就係《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 就相提並論嘅。咁大家知道啦，《星際啟示錄》呢，因為個入面呢就好多有相對論啊，有量子力學啊，咁引起好多人嘅興趣嘛，即係對普羅大眾即係比較陌生啊，但係應該係好先進嘅科學。咁我都上過電視講解過啦，但係呢一套呢就可以話平實好多啦，佢就只不過係一火星，差唔多可以話呢套戲所發生嘅嘢呢，其實九成九呢都可以係真嘅，係嘛，即係都可以真係咁樣發生嘅。咁但係當然九成九其實我比較寬鬆啲啦，九成啦，九成啦，即係話有 10% 呢其實係好存疑嘅。咁我哋一陣逐點逐點呢就會講個 10% 乜嘢，即係呢個就係即係今集最有意思嘅地方啦。咁不過未講之前呢，就其實我係咪以前都喺節目入面同大家講過火星呀，因為我都話講過太多嘢，而家啲記性好差。不過唔緊要啦，溫故就知新。好啦，咁考下 Thomas 都要。咁火星其實喺太陽系入面排第幾呢？如果計離太陽嘅距離， 第二囉。 第二呀？咁第一係咩？ 金星。 咁地球排第幾呀？ 第三，係咪？ 咁火星排第幾呀？ 第二囉。 咁即係最近係金星， 最近金星， 然後就係火 星，然後就係地球。咁所以一試便知龍與鳳啦。咁即係呢，可能佢以前都睇過下，但係佢就即係記錯咗啦，記啲唔記啲。其實就水金地火木土天海，以前有埋冥嘅，咁就係水星 Mercury 呢就最近，咁係冇大氣層嘅，而且呢即係佢向住太陽嗰邊呢就好熱好熱，背對住嗰邊就好凍好凍，但佢都唔係永遠一邊對住太陽，永遠一邊背住嘅，佢係有一定嘅自轉嘅，不過個自轉係好慢。好啦，跟住第二呢就係金星Venus， 咁 Venus 係有大氣層嘅，而呢大氣層呢濃密得好交關嘅，即係個表面嘅大氣壓力呢係地球嘅100倍以上，而但係呢就個溫度呢就高好多啦，即係400幾度嘅。第三就係地球啦，所以地球呢我哋叫第三火行星 ,the third planet， 然後第四呢 先係火星。 係啦，先係火星。咁第四火星之外呢就叫小行星帶the asteroid belt， 之後呢就係嗰啲巨型氣態行星啦，就係木土天海啦，木土天海。咁冥就已經唔係㗎啦，自成一格，而家就降格變咗係矮行星啦，係咪？好。